以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副局长韩凤熙为团长的旅日同胞祖国访问团成员8月10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所表示了敬意。访问团是这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